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集团遭美国列入投资黑名单，昨日正式宣布推迟全球发售和上市，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息数退还给所有申请人。商汤强调仍然致力尽快完成全球发售和上市。知情人士透露，公司的目标是最快在年底前完成 IPO。 外电报道，商汤是计划减集资的规模以便尽快上市。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持续蔓延，本港昨日一日之内再增加两宗 Omicron 确诊，两个患者都是在上星期五由英国抵港，在机场检验的时候找到。本港累计至今已经录得七宗 Omicron 个案。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指，因应 Omicron 肆虐，本港需要缩短接种第二、第三针时间。卫生防护中心专家下星期四开会，预料将会谈及扩展第三针接种安排，亦都会讨论科兴疫苗接种年龄下调到三岁。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超过一年，有研究发现，在疫情爆发初期，去年头八个月的急症室求诊数字比起未爆发疫情的2019年同期跌 27.4%， 但是期内本港的死亡率就上升 0.9 个百分点，市民害怕入医院会染疫，继而需要隔离被睇急症，最终拖累病情。研究的团队表示，虽然疫情之下患者保持社交距离是重要，但是病人应该及时寻求适当医疗救助。又建议政府设立咨询渠道，为病人需不需要去急症室求诊提供适当意见。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去年六四集会被禁，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或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最后一批被告即是时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秘书蔡耀昌、常委梁耀忠、常委梁锦威和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五个人，在开审之前认罪。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何桂南三个人上星期被裁定罪名成立，八个人昨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四个月两星期到十四个月不等。法官胡亚文在判案中批评众被告傲慢地相信悼念六四较保障公众健康更重要。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昨日展开公署成立以来首宗拘捕行动，只有人涉嫌违反起底罪行，涉嫌触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643A 条，即是在未获同意之下披露个人资料。事件涉及一宗金钱纠纷，公署拘捕一名31岁男子，被捕人士被指涉嫌在一个网上平台在未获同意之下披露个人资料。由于公署暂时是没有羁留设施，需要借用警方的场地，根据法例要在48小时之内完成拘留。星岛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有传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将会在圣诞之前加开会议，讨论新一期居屋选址和销售安排，预料会上同时讨论收紧居屋转售限制。据了解，新一期居屋预料会涉及超过8000伙，销售规模很大，地理位置优越，预计启德、安达臣等项目都有，甚至罕有的港岛区项目，相信颇受欢迎。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城报社论话，一间直资小学播放教育局提供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片段，学生被吓到喊。社论话，事件是反映出两个深层次问题：第一，教育局的官员只是顾执行政令，并没有用心思考落实过程，只是向学校发通告和提供一份所谓的建议教案就当完成任务；第二，校方怕动辄得咎，依足教育局指示授课如走过场，难辞其咎。成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话，南京大屠杀是国家历史伤痛一页，学生需要认识，没有不教的借口，关键是怎样教。社评指，纳粹大屠杀是以色列中小学必教课程，连幼稚园亦都有触及，当局有详细指引，建议校方因应不同年龄学童的心智和认知能力，适切讲解，带出正面价值，值得港府借鉴。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就话，本港再多两宗 Omicron 变种病毒输入个案，至今累计有七宗，都是在机场禁区或者指定检疫酒店确诊。 Omicron 的传播速度比起 Delta 快，又会减弱疫苗的效力，只有尽快接种第三针才能够适当增强防御力。石平说，全面开打第三针已经是成为国际主流，本港应该跟上国际的步伐，对所有成年人开放接种第三针。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因为美国制裁，香港独角兽企业商汤科技昨日宣布延迟上市。社评指，进一步暴露出美国霸权主义嘴脸和他搞乱香港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险恶用心。社评又说，美国这样做阻挡不到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亦都破坏不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只会遭到中方的有力反击。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啦，咁而家为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为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边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泥涌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乌溪沙港铁站，而马鞍山绕道的车龙就近住翠涌华庭，就是西沙路去西贡近住泥涌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乌溪沙港铁站，马鞍山绕道的车龙就近住翠涌华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作为一个沙田友，我最有情怀的地方一定是城门河啦。 清明一点，方建议。 那么那时候彭路翻学经过骰子区就去到学校，就是在城门河隔离的了。那我知道近年城门河都进行了这个河道改善工程，而我都搬走了。不过我相信它会长留在我的心里。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十二分啊，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教育局咧早前咧就系建议全港中小学咧系筹办南京大屠杀八十四周年嘅一啲悼念活动啦。咁佢哋咧都系喺上个月22号咧系致函俾中小学嘅，就系喺13号咧，即系寻日呢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嘅国家公祭日嗰度咧系有一啲嘅建议嘅悼念活动嘅，其中就提到话建议学校咧可以安排40分钟嘅悼念活动啦。咁啊有一啲附上局方即系讲教育局咧制作嘅历史专题简报，都有一啲嘅选播可以俾学校拣嘅一啲嘅影片。咁啊，见到有报道都话啦，其中一间小学啊，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啦，就喺上个礼拜四嘅德育堂咧，就用咗教育局 嘅提供呢個教材咧嘅有關於南京大屠殺嘅一啲片段係播放咗嘅咁啊過程之中咧有啲學生咧睇完個片段咧就係、是、有嚇到喊嘅情況嘅咁見到事件亦都引起一啲嘅關注啦，一啲教育界嘅人士都對於係咪適合播呢一類嘅片段咧，尤其是對象係一啲初小嘅學生嘅時候，又應該點樣應對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嘅。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張勇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张校长，点睇今次教育局嘅呢个教材入边有一个南京大屠杀一啲嘅真实嘅历史片段啦，入边有涉及譬如一啲屠杀平民啲平民受害嘅片段嘅，咁一啲学生就话睇到之后咧有啲不安，亦都吓到喊咁样嘅，适唔适合咧？其实作为小学生嚟讲，定系都系分唔同年级嘅咧？要 其实我谂今次嗰、那个资料落到嚟学校咧，即系。虽然咧就系冇个细分啦，即系话个年级，但系因为凡系呢啲嘅材料落到学校咧，我谂大家都会睇翻究竟佢适用度系乜嘢咧。即系嗱，如果佢系一 set 嘅嘢，咁你可能提供俾中小学嘅时候系小一去到中六，咁其实嗰个涵盖嘅面好阔啦，系嘛个程度都不一。咁我谂喺学校嚟讲都應該要即係要留意究竟個適用度究竟係邊啲部分係即係全部都啱自己用呢。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大家都要比較有警覺性高啲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今年係第一次去處理呢啲嘅資料，我諗就算教育局或者學校大家都有進步空間嘅，既然有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我哋就睇下來年會唔會我哋嘅準備度更高咧？即係無論局方或者學校都係，我諗唔需要過分去找個責任誰屬啦。即係我覺得係應該要睇翻，如果我哋覺得呢個係國民教育嗰部分認識我哋嘅中國嘅歷史，包括呢啲可能係傷痛沉重嘅歷史都好，咁我哋都要認識嘅。但係認識嗰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係嘛，又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咁我哋要因應小朋友嗰、那個可以接受嘅程度因為始終咧基礎教育裏面都有唔同嘅學習階段嘅，有唔同學習嘅階段咧有唔同個教與學嘅材料噶嘛，咁所以我希望日後大家都係可以共同。即係努力啦，即係喺面對呢啲嘅話題，或者係嗰啲嘅重要嘅歷史事件裏面咧，用乜嘢方法，用乜嘢嘅材料去俾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去接受。咁家長們亦都唔好太過苛責學校啊，或者係局方。我諗大家都希望將嗰、那個事件，即係歷史事件去呈現，或者係教導俾學生。但係我哋嗰、那個目的係好清晰嘅，係應該要做嘅。但係用咩方法係令到小朋友接受之餘，而又唔會有影帶嚟一啲嘅唔好嘅影響呢？咁、okay. 我諗呢個係我哋教育界即係面對嘅努力嘅方向咯。 關鍵係用咩方法啦？頭先提到，你哋學校嚟講，譬如頭先提到話喺尋日嘅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嘅悼念活動方面，你哋點安排，或者有冇播呢個嘅片段咧？又 我哋就冇播呢個片嘅。咁因為咧，其實睇嗰個紀錄片好，或者資料片都好啦，我都相信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尺度嘅，即係就算即係局方拎到落嚟，咁我哋都要審視一下，因為歷史嘅紀錄片更加真實啦，係嘛？即係唔係電影嘅即係唔真實噶嘛？咁但係如果係電檢嘅制度都有即係一級、二級、二級 A、二級 B、三級啦。咁我諗呢、這個既然嗰啲嘅片段裏面有啲係可能令至成年人都不安嘅話，咁我哋小朋友就我哋都決定唔播啦。咁就另外就我哋用咗朝早嗰個早禱時段，因為我哋基督教學校啦，咁就早禱時段咧，我哋先就有呢個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主任咧，就去講解翻當日那個日子是啲咩日子呢，是精簡地講一講嗰個日本侵華嗰個 背景，然后就讲南京大屠杀，即是日军杀害咗好多嘅中国人，然后就要引导同学就话国家嘅如果系疲弱嘅，就会受到人欺侮㗎啦。咁如果系国家强大呢，就唔使担心，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都系好安心去喺嗰度生活咁样。咁引带到有咩学习目的呢，就要教返小朋友，咁我就同学仔都要强身健体啦，系咪装备好自己，学好个佢哋嘅学习，做好学问，同埋呢就嗰个品德都紧要，系咪你强壮就算你学好嗰啲嘅跆拳道啊、空手道，都唔系去嚟虾人㗎嘛。即系你咪要去保护自己之余呢，亦都可以保护屋企人嘅。咁呢个系将整件事引带到去切身嘅关系，佢点教到小朋友。然后呢我哋有一个宗教主任就有一个祷告嘅结束呢，就係教导返即係上帝爱我哋，所以我哋要爱我哋身边嘅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我哋要互相嘅尊重去爱护人民与人民，或者我哋自己身边嘅人都要去爱佢哋囉。咁我諗呢个就带出咗究竟呢、这个伤痛嘅历史里面，我哋点样面向点样去面对，同埋点样去即系睇下将来我哋可以作为小学生可以做啲乜嘢咯。 今次呢个活动通函咧，其实都具体讲啊，譬如教局建议40分钟嘅悼念活动有啲乜嘢，譬如播几多分钟嘅片段，有啲乜嘢嘅发言啊之类咁样，即系比较具体个时间分配上面。其实过往呢一类活动有冇话再细分系唔同程度嘅学生入唔同程度嘅教材，有冇咁分嘅咧？同埋我见头先都提到个准备程度啦，其实见到在上个月22号才致函给中小学，在老师要审视这些教材或者在准备上面，其实会不会是时间上有不足的 呢？如果是当然如果你是11月就是下旬发出到10月中去处理呢，如果是单一的事件，如果是就是集中去做这件事呢，一定足够的。不过呢就學校唔係淨係單一要處理呢個活動啊嘛，因為而家嗰個活動，我諗本身因為譬如我哋學校嚟講咧，好多時候都係七八月暑假嘅時候咧，已經做曬全年嗰啲嘅學習活動或者計劃噶啦嘛，咁所以教學進度亦都有。當然我哋會遇到呢啲嘅突發性嘅事，都有空間去處理嘅，但係個空間嘅處理就視乎嗰個事件本身需要個準備要幾多囉。咁我估今次係即係學校咁多老師呢都有差異嘅，係咪？即係嗰個對歷史嘅認識啊，對呢、這個教學即係處理呢個材料上。咁我諗都真係如果有更多嘅時間俾學校同老師去準備去做好個備課嘅話呢，相信个效果会比今次好咯。 教高有个回复嘅，都话即系向全港学生提供教材嘅时候咧，冇硬性规定所有学校无差别咁样对所有嘅班级嘅学校咧，都系要播放有关嘅真实内容啦。就话学校系可以按校情以及专业判断咧，系灵活采用有关嘅教材。同时都提到话战争本身就系残酷嘅，必须从历史中学会珍惜和平、尊重生命、宽恕别人、爱护国家等等个咁嘅回应嘅。亦都同時見到有一啲學校的確係自己有一啲嘅教材上面嘅選取啦，即係譬如有啲話剪走咗片段入面一啲殺戮嘅部分，點睇學校嘅做法，又點睇教育局嘅回應呢？ 我估真係亦都相信即係校本嗰、那個判斷都緊要嘅，因為學生唔同嘅區或者唔同嘅家庭背景對學校嘅教材學材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啦，即使係平時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喺呢度，我覺得係局方嘅咁嘅回應都係正常，因為通過落嚟，我哋都要審視翻究竟嗰個適合度喺邊度。咁我正如我所講咧，我哋古老說法都話一本通書就唔會睇到老噶嘛，係嘛？即係唔會話你一個教材要適用曬全港咁多間學校，仲中小學千幾間學校，咁冇可能嘅。咁所以我諗要睇翻個適合嘅程度。所以我話正話講，如果有 多啲嘅時間準備啦，就是、老師們同課程主任啊，我哋去傾嗰個備課處理嗰六級嘅情況都會唔同啊，即係喺小學裏面。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係多啲嘅準備應該就更好咯。同埋我估每一間學校佢哋而家呢個個別嘅情況出現咗咧，其實每間學校嗰個處理嘅狀況都唔同噶嘛。咁好單一、好個別嘅事件，我覺得係家長們或者社會人士都唔使太過反應太大。我諗呢件事我哋要處理呢個歷史事件，其實真係都唔容易嘅。即係過去我哋喺常識科咧六年級嘅同學係有涉獵到，咁但係都係比較個篇幅啊，即係都係比較少嘅，即係一課裏面嘅其中一嘅事件嚟嘅啫。咁今次係要將佢化為一日嘅活動，或者係我覺得一日可能都唔夠添，因為如果你講呢、這個南京大屠殺，我哋從個歷史觀裏面去睇，就即係日本侵華嗰個佢哋嗰個動機到去到南京大屠殺呢、這個即係呢個當年嘅國民政府去點樣去撤退嚇、啊，即係我好多嘅背景係需要講到俾小朋友知多少少個背景，然後你先至知道嗰日發生咩事，發生咗呢件事之後，究竟我哋嗰、那個跟進到發展到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咧？咁我諗需要一啲時間，亦都未必係40分鐘就可以處理到添啊！即係如果係要詳細要交代到，咁當然呢、這個係。拿捏方面咧，就係、是、需要學校取捨啦，即係要點樣精簡扼要喺當日嘅時候咧去處理，同埋之前同之後係點樣去做一個課程嘅準備，因為係活動後嘅呢、這個再跟進嘅解説咯。 嗯，我想問翻，即係今次呢個事件對於校即係學校界嚟講，有冇啲咩教訓嘅咧都？ 其實我估大家都要諗，即係以往我哋學校嚟講，我諗大家都明嘅，即係教育局都經常講有啲嘅校本嘅處理啦。咁呢個正就係、是、即係好適合就係話呢件事件上咧，真係好校本嘅，即係全港咁多學校咁都係單一事件啫，係嘛？大家就所以我正話都提，唔使話太過憂慮。好多學校我哋都即係聽到係咪有機會都有好多嘅校長嘅聚會裏面呢都見到都問到都大家都唔會發覺呢件事會有喺校內裏面有其他即係問題嘅，即係喺學校其他學校裏面。咁呢個好單一事件，咁我諗係真係要校本要處理，無論即係任何嘅教材咧，大家都係即使即係教育局落嚟好多嘅教學嘅建議，課程嘅框架，學校都唔會盡用或者係完全執行曬㗎。咁都係有啲取捨、有啲剪裁噶嘛。咁我諗呢個係一如以往，即係學校都可以繼續專業去審視一下，究竟邊啲係適合自己學校唔同年級、okay. 甚至唔同班唔同個別嘅學生，有時都有差異噶嘛。咁所以我哋希望大家都係努力前面啦，唔好即係繼續就受呢件事去困擾啦。 好啊，唔该晒张校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经过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讲到，有小学咧就系播放教育局日前建议一个即系涉及南京大屠杀嘅片段啦，不过内容就令到部分学生话感到不安嘅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见到之前咧特首就讲到一啲同内地通关嘅安排嘅时候咧，都话会优先处理有经济需要嘅人员来往嘅咁。究竟会唔会探亲啊，或者一啲因素安排嗰一类都真系会有咧，或者迫切需要都会有咧？咁见到特首林郑月娥都话会为有迫切需要者咧系争取系申请咧有呢个通关嘅配额嘅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史丽珊早晨。 系你好，早晨。 点睇如果通关之后主要都系一啲经济需要嘅人员来往，你哋自己系咪都关注一啲有迫切需要嘅人士系咪有呢一个嘅配额咧？又 系啊，因为过去嗰两年，其实我哋不断都收到一啲居民即系求助，佢屋企有啲急务，咁有啲系其实亲人系病重嘅吓，咁所以佢哋翻去照顾啊、睇啊，咁有啲都讲下，依家都过身都有嘅，咁有啲系急去奔丧啦，直头已经系吓。咁另外有啲就係其實佢啲單程證批咗出嚟，已經一段時間又去攞，或者有啲係你到期要去

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讲到教育局早前建议全港中小学筹办南京大屠杀的84周年悼念活动的。见到有报道都讲到其中一间学校就是保良局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小学，在早前在堂上面就用到官方的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教材，有一些的片段是令到学生不安，是吓到喊了出来。见到校方和保良局都有个回应的，就说得悉部分学生感到不安，本校十分关注同埋會疏導學生嘅情緒啦，日後會倍加留意按不同級別嘅情況咧，係適切調整教材嘅。等到學生了解歷史事物嘅同時，亦都係會更顧及咧學生情緒嘅感受。呢個就係保良局方面同埋校方方面嘅回應。另外頭先又講到啦，有關於特首咧早前提到話，內地通關嘅安排，如果真係通關嘅話，會優先咧處理一啲有經濟需要人員嘅往來。咁亦都提到咧話會除了商务需要之外，都会为一些有迫切需要的人士是争取可以有一个通关的配额。我先跟施丽珊谈的，继续跟她谈。施丽珊就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早晨、嗯、我想了解一下你接触的个案有、即所谓迫切需要是、刚才提到一些原因，譬如、要奔丧那一类、 是啊是啊，有些比如爸爸已经病危了、嗯、医生都说你快点回来啦，他不知道何时过去啊，个身啊这样。 通常如果他真的即未能够免检疫通关，对他们来讲最大的成本是什么呢？要即可能要放假定是辞一份工定是怎样呢？ 他、有些他其实是要 请假，老细不给他请，我们试过了，有些街坊为了辞职，跟着他又要跟人借钱回去，因为隔离又要钱又要时间嘛。 即是你先譬如住在酒店那些可能要錢， 是啦，是啦，還有另一些就最大問題就是可能他單親在照顧小孩，他不單止即是上班啊錢的問題，還有一個這邊的小孩誰照顧 呢、嗯、 如果你的小朋友要請要請埋放，即是不上學回去又要很長時間，還有錢又再多一筆，這些都是一些很大的困難來的。 OK， 你哋有個嘅建議嘅，譬如如果有一啲配額嘅話，都可以撥一啲去探親同埋啲特殊需要嘅，係咪？ 係啊，我哋希望即係可以緊急嗰啲多啲啦。咁緊急同探親嗰啲可唔可以大家一半半？咁如果緊急真係支援咗啦，因為其實呢兩年真係好多急嘅務都係搞唔掂嘅時候，咁即係如果佢舒緩咗啦，咁你咪將啲門檻再分配翻去商務都得噶嘛。咁我哋見到其實我哋見住有啲 case 係。看住個老人家過身啊，即係同我哋求助嗰陣時候未過身嘅，跟住依家都過埋身都有嘅。咁你見到佢哋其實好痛苦嘅啲家人，即係佢都好內疚，自己翻唔到去，好多嘅情緒啊，各樣嘢都係好大問題嘅。甚至有啲真係有抑鬱啊、精神病啊都有嘅。咁有啲即係可能同父母子女分開，有啲細路仔。都好耐冇見啦，都會有啲情況咯。咁有啲甚至其實成家，其實佢成家都係有證件嘅。不過個老人家翻去，咁佢係照顧，或者佢同另一半喺香港或者喺大陸做嘢，咁佢又要分開，因為佢唔可以日日好似以前咁日日來往，咁都好多呢啲問題都有嘅。 嗯，你諗住引入一個所謂叫計分制或者輪候嘅一個制度啦，其實具體係點？ 我哋覺得可以計佢嘅先後緩急嘛。同埋佢個性質啊，比如佢關係有幾親啊，病情啊，同埋可以你究竟係之前有冇申請過啊，各樣嘢啊，咁呢啲都可以睇嘅。 但點定緩急咧？個個都覺得我自己嗰件事係最急㗎，真 係。咁所以咪要計分咯，即係佢可能係關係嘅親疏啊，佢嘅病情嘅即係情況啊，咁應該其實可以睇攞醫生紙啊，各樣嘢嘅。咁我哋都見佢哋有啲可以攞到醫生紙啊，啲簽證都可以寫啲關係個人情況證明嘅。 嗯，我聽到你有幾樣咧，譬如一啲危重嘅病人啦，即係親人啦，危重咁去探佢啦，啲可能係奔喪即係白事嘅，真係有啲話可能係即係申領單程證要續期嘅之類。咁呢一啲自己本身之間有冇邊即係除咗話排先後之外，有冇邊類叫做緩急先後係叫最重嘅咧？你哋眼中或者點樣定呢個標準？ 咁肯定奔喪就像病危係急到不得了噶啦，即係嗰啲真係一兩個星期之內要快啲批佢，咁先幫到佢咯，會係。咁另外我唔知啊，單程證如果真係佢冇辦法嘅，咁可唔可以內地公安局知道依家疫情之下，將嗰啲期限比較延長啲呢？咁當然其實有啲家庭都好急嗰、那個另一半可以攞到證件， 即係可以即係可以投入嗰個工作啊，令到個家庭經濟，你知道大家個疫情都翻唔到工啊，都好多問題啊嘛，啊 本身，譬如如果話病危，其實會唔會有啲難去判斷咧？即係你好難用一個醫生紙去證明佢。 醫生紙應該會寫嘅，即係佢可以睇佢寫，睇個醫生點樣寫咯。有，咁有我見有啲醫生都有寫到幾嚴重，話佢即係個情況都係去到尾聲嘅咁樣噶啦，會有。 即係寫到咁清楚，話佢係個情況去到點？係 咯。 Okay. 有讲话佢系咪一个病危嘅情况咯？ 但而家始终未知佢个配额系几多啦，可能得好少，而且只系首批啦。 系啊，可能好少噶，同埋其实都要好多复杂程序嘅。所以我哋觉得其实如果可以尽快，其实只要有啲地区唔系太严重嘅，其他嗰啲系咪可以恒常咁样通关呢？即系我觉得政府都要考虑下。咁你而家有埋健康码啊、疫苗啊、检测啊。其實都建議都堅持戴口罩啊，即係等防疫措施如果做齊嘅時候，其實係咪可以嗰、那個即係唔使要即係只係好少嘅通關名額咧？係啦， 頭先 你講，其實好多都好急嘅，咁你又要評即係評分呢個係難嘅。 因为我见有啲就话探亲呢、這个，即系有啲消息讲话探亲可能就未必系即系第一阶段会有配额啦，咁因恤都可能会有嘅，咁即系两类系有唔同啦。咁如果系因恤方面个配额，你自己预期可能系占几多咧？ 我哋希望紧急嘅都，如果一千个有300个咯。 都可以接受，如果系咁样嘅话都 系啦，系啦。 Okay.另外之前其實因為因應呢個通關啦，咁可能即係港康碼方面咧都有更加多嘅配合嘅，咁就話上個禮拜五開始已經可以申請啦。你自己接觸到嘅個案入邊多唔多已經申請咗啦？又 好多人啦、啊，我哋好多人嚟求助話入唔到啊，佢哋好想申請啊。我都發覺唔容易入嘅喎，我入完幫佢登記完之後，點樣再登入要等個信息咧？都等好耐，同埋再入點樣又要安心出行，我哋覺得都唔容易做，我哋都覺得唔容易做啊。咁所以我諗政府可能要再教下啲居民啊，拍片啊，各樣嘢啊，係啊，即係多啲去教佢哋咯。佢哋好願意做嘅。 另外我見你哋話，即係如果啲身體未必適合打針嘅，覺得可以即係如果有配額真係俾呢一堆人嘅話，可以豁免佢哋打針。 係啊，我哋有啲就真係醫生唔建議佢打針嘅，咁但係佢哋好願意檢測啊，同埋做齊其他嘅嗰啲嘅，咁可唔可以即係都可以俾佢咧？咁呢個我哋都希望酌情可以考慮下嘅。 但呢個就未必可能係淨係特區政府控制到，因為牽涉到 內地啦，係啦，所以兩地嘅政府去商量下，希望可以。用一啲人道嘅理由俾一啲 疫情 呢個別嘅個案咯。 OK， 整體嚟講，就住一啲個案嘅訴求或者情況，會唔會都直接向政府有啲咩反應啊？你哋 點樣冇 先？會唔會向政府再直接有啲咩反應啊？ 會啊，我哋會同啊，同埋好多人攞資料俾我哋，希望我哋幫佢向政府反映，我哋都依家都打緊啲資料俾政府啊。 打緊啲資料嘅意思係即係 嗰啲居民嘅求助資料啊。 OK， 係啊。 OK。好啊，唔该晒施丽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好， 好，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亦都讲到咧就系话通关之后，如果真系除咗一啲经济需要人员嘅往来之外，会唔会有其他迫切需要嘅人士都可以特别有个配额俾佢哋咧？探亲、探急病呢一类又会唔会有咧？你又点睇？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张凤平。 村上春树的《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当中的《巡礼之年》是什么来的呢？《巡礼之年》是李斯特的钢琴独奏专辑，记录了作家的一段壮游的经历。小说中《巡礼之年》出现的地方呢，就是多奇作在东京的大学孤独生活的时候所听的作品。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是李斯特的作品，我想必然是那张专辑的第8曲《乡愁》。一开始那段非常不安定的情绪，以及之后那些温暖的音阶吧。村上春树的小说总会有音乐，小说和音乐的结合非常值得大家细听。 不过巡礼一词则有着更深刻的意思。巡礼在日本有独特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带有明确目标的旅程。例如神社巡礼则带着有朝圣的意味， 又例如日本思想家和十哲郎的古字巡礼，即是作家记录奈良一带佛教寺庙的作品。所以巡礼和旅游不同，旅游可以无所用心，但是巡礼则带有自我必须完成任务的意味。有时候人就是必须要到某一个地方检视自己的过去，放下悬而未解的结。 这一次多奇作的巡礼之年，对解开他的心结非常之重要。而正因为是巡礼，多奇作是有了充足的准备，亦都有女友沙罗在心理上的支持之下出发，从东京回到去名古屋，那就为小说建立了疗伤的气氛基调。当他发现他的好友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绝交的时候，他就更加能好好地去面对他的过往。如同村上的短篇文章《第一人清单数》，有阵时不理你有或者没有做错什么，遗憾和伤害就是会出现。怎样活下去才是一种学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喺九号之后咧，除咗一啲政府大楼啊、办公处所啊，系要用到安心出行之外咧，一啲餐饮处所、表列处所都系要用到噶。咁不过有啲豁免范围啦，一啲年纪大啲嘅，譬如65岁或者以上啦，15岁或者以下嘅人士啦，另外都提到残疾人士，以及系一啲获政府或者系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咧，可以用一个写字登记嘅方式咧，去取代用安心出行嘅。头先讲到残疾人士都包括一些视障的人士，在整个安排运作上面有没有什么的情况他们遇到的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去谈谈，有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盛李廉。早晨。 早晨小乐文。早晨。是啊。 早晨盛李廉。讲下整个安排落实的情况你们如何啊？ 我哋即係兩個字嬲爆啦，咁就我哋早前都喺度同聽眾都 share 過啦，就話我哋即係而家要豁免，咁聽落似好好，但係其實豁免呢都要失明人去填紙仔嘅。係啦，咁呢就因為而家個情況係點呢，就話而家變成係兩份紙仔囉，即係一份呢就係、是、去食肆嘅紙仔，一份呢就去政府处所，即係我哋最主要就係去复诊啦，即係嗰啲地方嘅资仔。 即係两张係格式唔同㗎。 两张唔同㗎，係填嘅资料都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呢就大家諗諗啦，一个失明人呢，我哋预先可以就呢度佢安排咗，就俾我哋预先可以帮佢填嘅。咁但係呢就喺个袋入面有两沓纸。你好难分边一张係入复诊嘅，边一张去食饭嘅。係咪即係呢个係有个问题啦。不过就我哋都照帮会员代填啦，因为呢啲资料都要帮佢代填。咁而呢个礼拜发生个咩问题呢，就话去政府处所嗰度呢，就係、是、因为都早11月30号已经俾咗呢张叫做视障人士专用嘅简易版嘅纸仔俾我哋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啦，即係10号啦，同埋今个礼拜一啦13号呢，就分别呢就係、是、两个去急住去复诊去验血嘅失明人士，咁就攞住一张我哋事先帮佢填嘅简易版嘅视障人士嘅纸仔呢，唔俾入喎、 原因係咩呢？ 係啦，佢就话你嗰张咩嚟㗎，咁佢好似完全唔知咁样啦。咁呢就好彩呢就係、是、佢两个呢就係、是、两个 case 呢都咁啱今次就搵到一个即係见事嘅人呢，就帮佢呢就係、是、带佢去复诊嘅，去验血嘅。咁呢就啊叫佢话我唔接受我哋呢张喎，咁我哋就话唔係喎，我哋讲咗係政府俾㗎喎。咁呢就佢都要我哋重新再填过。 佢咪拎错另一张，你头先你话两种㗎嘛，譬如食肆同埋。 哦，唔係，肯定啱嘅。 Okay, 肯定啱嘅，因为呢就係、是我哋咧都用咗一个即系醒啲嘅方法咧，就系、是、一张食肆嗰张咧就印 A4，去政府去复诊嗰张啦，就印 A5 嘅，咁、那个 size 唔同嘅吓，咁佢哋系分到，咁佢重新叫佢填系咩情况咧？咁佢哋嗰啲失明会员就嬲爆啦，原来系填过一模一样嘅字仔， 咁政府嗰張紙仔咧，其實就已經係嗰個表格入邊咧，已經係寫咗咧係以下項目係可預先填寫嘅。咁我分 A、B 兩項 ，B 嗰項咧個處所嘅地點同埋到訪日期咧，就係、是、寫明係政府場所嘅工作人員填寫嘅。咁咪變成佢就話：哇，咁樣真係好大件事喎！我哋即係做咗咁多準備，而政府方面咧，亦都係社署專登為視障人士咧，都重新設計一張咧，就係、是、容易啲可以事先揾到機構同埋家人填寫嘅方。但咧，你就去到覆診呢啲咁重要嘅地方咧，佢就話唔接受，咁啊重新填寫，咁都係叫我哋嘅即係陪同者填寫啫。咁、那個問題就是、喂，咁我哋真係好多咧，三分之一嘅視障人士咧喺我哋會咧獨居嘅，佢真係唔係咁好彩，次次係約到人咧係陪佢去。咁你如果 miss 咗咧一啲即係復診嗰啲嘅時期啦，即係嗰個可能對於嗰個健康真係好大影響咯。咁我呢度我就覺得即係啊，即係好嬲啦，係覺得哇，即係呢你話又要好急去推行呢啲政策啦。咁同埋咧，亦都係我哋都成兩呢張表咧，政府處所呢張表都已經係出咗咧，就係、是、兩個禮拜嘅時間啦。咁咧就點解會去到即係覆診嘅情況會出現呢種情況咧？我覺得係咪即係太大嘅部門啦、太多嘅處所咧，佢政府個協調啊，協調得唔好啊？ 我想問呢個問題先。首先呢一個係咪一個個別嘅情況？有冇聽過類似其他同類嘅情況咧？第二就係當時呢位視障人士咧，有冇即時提出個疑問？哇！我填呢張咪同我手拎呢張係一模一樣咯。咁有冇即時問呢個問題嘅？ 嗱，有即時問嘅。咁因為佢身邊咧就係、是、個視障人士，當然就睇唔到資料啦。咁但係佢身邊有個即係見視人士話俾佢聽，喂，你叫我填呢份都一樣嘅喎。咁佢都係話你重新再抄過啦。咁其實咧。在整個過程之中，我們覺得呢就其實現在好像政府部門的一些的、就是、把關的人對市民有種很不信任，就是好像覺得我們那張是假銀紙，一定是要他自己在 office 拿那張給我們填，他才覺得安心。那這個 是這個情況啦。那第二個呢就是說你剛才說是不是一個個別情況啦、因為我們呢是我哋就好擔心呢個係即係一個普遍嘅情況，因為點解呢？我哋係上個禮拜已經係俾曬寄曬啲資料呢，即係幫啲會員填寫完之後寄俾佢哋嘅。咁但係呢佢哋都少不免去街㗎嘛。即係佢哋少不免就唔去街㗎嘛。咁都係去覆診。咁我就覺得因為大家都要，其實我哋個個會員都最少一科啦，眼科要覆診啦，咁其他普遍都係兩三科覆診。咁而家反映個問題就係話呢，呢兩個咁啱就係要去覆診嘅會員咧，都係出現呢個問題，都喺咧就港島區嘅醫院入邊咯。即係一個咧就喺即係西灣河診所，咁、一個咧就係東區醫院。咁所以咧就話我見到，所以我就見到係有啲擔心啊。喂，如果你嚟緊咧，下個禮拜可能都往後日子都有好多係陸陸續續覆診嘅情況。咁遇咗咁嘅情況又點咧？咁係咪即係幫唔到啊？咁樣 有冇即刻向院方反映咧？除咗個職員你哋就咁對口之外，有冇即刻？ 有啊有啊，佢就已經質疑佢咯，就已經同嗰個人員講話點解係一模一樣咯。咁點解你可以即係點解係唔接受？咁佢似乎咧就係、是、都係唔、okay. 理啊。你再填過啦，總之就要填過先入去。咁呢度咧就真係有啲擔心啦嚇。 OK， 見到醫管局都其實之前喺話實行呢個掃安心出行嘅新聞稿度都話提到會按實際情況咧啲酌情處理嘅。咁你覺得可以點樣酌情處理法咧？經過今次事件之後，或者覺得點樣喺即係做得更加好？有啲咩建議？點樣簡化啲程序咧？或者有？ 我就覺得咧都係回覆翻我哋當初最好嘅建議啦，就係、是、你真係豁免殘疾人士啦。因为咧， 即系纸仔都唔使填，你 系啦，因为你而家纸仔你都系专登再设计一份啦，就专门俾视障人士用啦。咁但系咧就系、是、落到去都系实行唔到噶，系咪？咁其实你要明白，即系咁样，你不如就唔好再将呢啲即系，其实佢都好辛苦噶。嗰啲人会复诊，急住复诊嗰啲咧，真系搭车嚟到中心攞噶。即係嗰沓表係搭車嚟到中心攞，跟住諗住開心心去覆診，唔使擔心啦，入得去都係遇上呢咁嘅情況。咁我哋就覺得，喂，不如咁啦，即係通融下啦，即係話我哋都好願意配合嘅。但係填紙仔咧，呢、這個就係、是你又煩，我又煩。 你不如咧就係、是、俾我哋咧豁免啦，真正豁免嘅、哦。咁就比如我哋都有殘疾人士八達通啦，或者我哋都會有政府出嘅殘疾人士登記證啦，可唔可以出示呢啲咧？或者你八達通都可以拍一拍啦，當一個咧就冇扣款嘅，但係一個咧就到訪記錄啦。 即係你出示咗，佢哋幫你 mark 低登記咗，你係幾時嚟過，你係邊位咁樣，係咪咁嘅意思？係 啦，冇錯啦，咁樣就會容易好多咯。咁你又唔使呢個 A 紙仔嚟 ，B 紙仔嚟。咁我唔知第遲啲會唔會第三類有出紙仔？如果出三張紙仔或者四張唔同方面嘅紙仔咧，咁我哋真係袋住啲紙仔都搞唔掂噶嘛。 OK， 好啊，唔该晒盛理念，多谢你讲到即系暂时喺实行咗呢个安心出行啦，喺一啲食肆同埋一啲政府处所之后，你哋面对嘅情况，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盛理念咧就系香港失明人互联会总干事嚟嘅，头先提到咧系东区医院啦，港岛东医院联网发言人咧亦都有个嘅回应啊，就话喺11月1日起啦，所有到访公立医院同埋诊所嘅市民咧都要用到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去扫描场所嘅二维码噶，获豁免人士咧可以填写访客资料记录表啦，咁亦都话啦，在场嘅职员咧会尽力提供协助嘅。前线职员咧惯常咧系弹性处理各类情况，平衡防疫规定同埋病人需要，措施实施至今啦，联网系并冇接获报告有病人啦或者访客啦因为咁而未能够进入医院或者诊所接受所需服务。联网已经提醒前线职员需繼續按實際狀況作彈性處理，為病人以及為訪客提供便利，這個就是港島東醫院聯網的回應來的。